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泰诺原本就已经雄壮如山的身体，似乎又膨胀了几分。皮肤下的青筋宛如一条条小蛇般鼓起，身体周围仿佛刮起了一层力量的漩涡，以他的身体为中心，周围的空气明显变得凝重起来。唐三见泰诺停下脚步，也立刻变得谨慎起来，静静地看着泰诺，眼神中流露出了金紫色的光彩。泰诺猛地抬起右脚，重重跺向地面，恐怖的一幕出现了，大地骤然颤抖，似乎连整个天斗城都随之震颤一般。地面上一道裂痕飞速延伸，眨眼间已经到了唐三脚下。裂痕所过之处，碎石在狂暴的气流作用下冲天而起，笔直飞上了几十米的高空。 好强的力量，原来力量也可以这样用。 唐三心中念头一闪之间，整个人已经飞速横移。他很清楚自己在魂力上与对方差距甚大，哪怕是打通了奇经八脉之一，也绝对不能和泰诺正面抗衡。现在他能做的就是闪躲。泰诺此时的做法虽然可以远程发挥出攻击力，但无疑也增加了他魂力上的消耗。接连的轰鸣令大地不断的颤抖，一道又一道裂痕疯狂地向唐三发起了冲击。泰诺的攻击频率很高，但唐三闪躲得更快，灵巧的身影在这战场上宛如穿花蝴蝶一般忽进忽退，任由那恐怖的气流从身边掠过，却始终不被其命中。 好豪溜的小子，小子，是你逼我的，看我的第四魂技力之阵。 泰诺身上的第四个魂环骤然亮起，眼看着泰诺猛地伸展开的身体，泰隆脸色大变。 啊！所有人退后，快！ 泰诺的身体宛如一张大弓般向后挽起，紧接着以腰背之力带起双臂，在那闪亮的第四魂环光彩释放之中，双拳重重地砸向地面。轰然巨响下，一圈强烈的震荡波以他的身体为中心骤然释放，囊括了身体周围庞大的面积。这里的地面在他之前的脚踏之下就已经伤痕累累，此时再被这巨力一震，整个地面顿时塌陷，泥土沙石冲天而起，直径30米之内沙石漫天飞扬，恐怖的力量气流直冲天际。幸好泰诺神志清醒，他将自己的力量完全是对着地下发出的，并且约束了力量爆发的范围，否则此时观战的学员如此之多，如果自保能力不够，就一定会有误伤。尽管如此，唐三的身体依旧被完全笼罩在泰诺的攻击范围之内，这种全方位的攻击自然不是任何身法所能闪躲的。小五在惊呼中已经扑了过来，但无奈泰诺的力量实在太恐怖，强大的气流直接将小五挡在了攻击圈外。 你们看，天上！ 哇！正在这时，不知谁喊了一句，将学员和泰诺的目光都吸引向了天空。半空之中，飞扬的沙尘逐渐下落，同时下落的还有一道闪耀着紫光的身影。八根修长的毛在他背后伸展，红白两色光芒遍布毛身，无数蓝银草在背后凝结成了伞状形态，减缓着他下落的速度。冰冷的目光始终盯视在泰诺身上。唐三背后那八根长毛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辉煌的光彩，看上去是那么惊异，惊呼赞叹不可思议，种种情绪在学员们中释放。面对一位魂王级别的魂师第四魂技全力的攻击，竟然依旧能够脱离，这是怎样的实力啊？泰隆眼中的目光一阵失神，他这一刻才明白自己与唐三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。尽管两人都是37级，但同样的等级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实力。原来唐三眼看着泰诺做出弯弓的动作，立刻就意识到了不妙，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八蛛矛释放出来。八蛛矛同时插向地面，全力弹起，将他的身体送入高空之中。 虽然依旧受到了气流和沙石的冲击，但这样他已经让伤害降到了最低。蓝银草的可塑性发挥了作用，凭借唐三的精准控制，蓝银草在空中凝聚成了伞状形态，抵消着下落的速度，这才让唐三能够躲过泰诺的大部分攻击。此时的泰诺站在那直径30米的大坑中心，这大坑的深度足有5米，它所产生的破坏力足够让任何人心惊。如果这是在战场上，除非对手的实力比他更强，否则在这个范围内不会有活人存在。眼看着徐徐而落的唐三，泰诺也不禁一阵失神，接连使用第三、第四魂技，对他自身的魂力消耗也不小，此时也不得不暂缓攻击，盯视着唐三下降的身体。唐三看上去很从容地抬手在腰间摸了一下，长约一尺的黑匣子出现在了他的手掌之中。唐三的身体已经足足蹿上了30余米的高空，此时对他来说，泰诺就是一个最好的靶子。凭借魂力显然无法破开对方的防御，但是别忘了，他出身于唐门。 小心了， 唐三还是提醒了一下泰诺，如果不是泰诺的防御太变态，他也不会取出那霸道的诸葛神弩。诸葛神弩肯定不会事先就准备好，因为机皇紧绷过久就会损坏，但唐三以蓝银草凝聚成伞状之后，令自己下降的速度尽可能减缓，足以令他上好机皇，而地面又下陷了5米，这就给了唐三足够多的发挥空间。泰诺眼看着唐三即将落下，这次他从空中下来显然无处可躲，立刻做好了准备，但是唐三手中的诸葛神弩也已经瞄准了他。 小心，我为什么要小心？ 正在泰诺心中不解之时，一连串铿锵的嗡鸣声瞬间爆发，诸葛神弩的射速实在太快，而且又是在如此近距离的情况下，泰诺唯一能做出的反应就是将手臂挡在自己面前。下一刻，他整个人已经感觉到似乎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击了一下，整个人接连后退3步才稳住身形。全部16根弩箭完整地插在了泰诺手臂胸腹之间。泰诺那坚实的肌肉展示出了极其强横的防御力，足以洞穿钢板的诸葛神弩也只是入肉一寸就无法深入。 混蛋！ 泰诺全身魂力骤然迸发，16根诸葛神弩几乎在第一时间被肌肉弹飞，伴随着飙出的还有16股鲜血。诸葛神弩虽然强悍，但还不足以给泰诺造成致命的伤害。不过他一个58级的魂王被一个只有30几级的魂尊伤到，已经是奇耻大辱。或许是因为情绪过于激动的原因，泰诺并没有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伤口没有丝毫疼痛的感觉。唐三充分展现出了他丰富的实战经验，在泰诺用手挡住自己眼睛的时候，他背后的蓝银草已经散开，身体飞速落地，八蛛毛在地上一弹，整个人已经迅速变了方位。当泰诺放下手臂时，顿时失去了唐三的踪影。锋锐的气息从背后传来，泰诺下意识就想要回身去挡，但不知为什么他的身体迟滞了一下，才半转过身，一阵麻痹的感觉就已经从肩背部传来。他眼角的余光正好看到唐三八蛛毛收回的动作，下面4毛撑在地上，上面4毛前探，在泰诺的肩背处留下了4个小孔。对付防御力强悍的魂师，如何攻击呢？唐三用行动给周围的学员们上了一课。泰诺的防御力虽强，但也是凭借肌肉和魂力来防御，并不像唐三曾经遇到的玄武龟魂师以龟甲当盾牌，所以唐三选择的方法就是以点破面。虽然八蛛毛无法刺入太深，但只是刺破皮肤却还是能够做到的。周围观战的学员包括泰龙在内，看到泰诺身上的伤口处流出的是黑色的血液，而唐三八蛛毛刺中的位置是一片紫黑色迅速蔓延。忽冷忽热的感觉传遍了泰诺全身，他突然觉得自己眼睛有些发花，用力晃了晃脑袋，这种感觉却变得更加明显了。 你用毒？ 毒本来就是我能力中的一部分，你还要打下去吗？ 冰火两仪眼的半年绝对不是浪费时间， 唐三身上所有的暗器都附带了不同的剧毒，正像独孤博曾说过的，就算是再强大的魂师也会对他有所畏惧。毒是一种特殊的攻击手段，想要对付拥有剧毒的魂师，首先就要小心的防备。而在泰诺看来，拿下唐三这样一个小孩子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而已，可他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在阴沟里翻船。 你 叫出一个字，泰诺发现自己的舌头也有些不听使唤了。虽然强行提聚魂力去抵御身体的毒素蔓延，但他先后中了两种剧毒，之后又在愤怒中催动魂力，加快了血脉运行的速度，此时又怎么可能再抵挡得住？八蛛毛的剧毒之中附带了八角玄冰草与烈火性交书的特性，这两种仙品药草虽然没能提升唐三的魂力，但他们所附带的寒毒和火毒却与唐三完全融为一体。再加上人面魔蛛的剧毒，可以说现在就算是独孤博面对唐三八蛛毛上的毒素，也只能凭借自身的抗毒能力去抵挡，而无法替别人解除。这样的毒素入体，哪怕泰诺有58级的实力，结局也只有一个。 3 2 1，倒。 唐三，我跟你拼了！ 泰隆，你要是不想你父亲死，就立刻停止攻击，否则我也没法救他。 泰隆一听父亲还有救，大脑顿时清醒了几分，停止对唐三的追逐。八蛛毛点地，唐三来到泰诺身边，抬起一根八蛛毛刺入泰诺背后，魂力运转，大力王泰诺身上的黑气清晰可见地朝着八蛛毛延伸过去。剧毒来得快，走得也快，一会儿的功夫，泰诺伤口处流淌出的已经是鲜血了。唐三的八蛛毛经过长时间的练习，已经可以做到完美操控。收回八蛛毛上所带的毒素之后，在泰诺的身上穴位连点，止住了鲜血流淌。泰隆有些发呆地看着唐三做着这一切。如果说上午他还因为自己与唐三拥有相同级别的魂力而不服气的话，那么此时他对唐三已经完全是五体投地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